了， 不是。 我操！ 拜拜。 Hello。 Hello， 做咩啫？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大家好。 点啊？ 唔好扮车淑梅啊！ 系有人叫你唔好扮啊！ 但系佢话佢好笑，因为每次扮得佢忍唔住笑。 唔好扮啦，都唔似 系咩？大家好，千呼万唤始出来。 你系 Y Y， 系你系杨怡， 我 系阿牛， 系啦，我系我。 呢 好啦，今日我哋讲嘅系咩话题呢？ 个声音咁梦幻，就讲梦啦。 吓、啊，声音冇梦幻 咩？有梦幻到 咩？如果我哋全程都用呢个通嚟讲嘢，啲人就更加分唔清边个打边个。 系冇错，车淑梅三个唔同嘅车淑梅， 有清醒嘅车淑梅，发紧梦嘅车淑梅。 好啦，其实系咧，我哋咧谂起就想讲关于梦嘅梦境。 嗱，唔系梦想啊，唔系梦想， 唔系梦想，系啦， 唔系梦想。 我惊有啲人误会一啲吓，讲咩啊？你哋咁样样啊？咁其实咧，我谂每个人都会发梦噶啦，系嘛？ 喂，梦想个梦定系梦境个梦啊？又 唔系，我唔系讲嗰啲，即系嗰啲咩？我要发达啊，我会做咩首富啊？咁嗰啲梦啊？ 我系方展博，我要发达， 即系唔系嗰啲梦 啦？ 我意思系发梦，真系你瞓觉嗰啲梦啦，即系唔好讲到咁咩，即系唔好发紧梦啊！你真系嗰啲，即系。嗰种梦系真系一个夢 夜晚梦境咯， 瞓觉嘅时候 系啦。我想问一下大家发梦嘅频率几多咧？即系你会觉得自己嗱，因为咧可能其实有好多人都话咧，你以为自己冇发梦，其实可能唔系噶嘛。 咁我只系取决你应该系问你哋记，你哋通常记唔记得自己啲梦咯？因为你记得嘅话，你先知自己琴晚发咗个梦啊。咁你就先讲到啊嘛。 你觉得自己发梦系咪有冇成日发噶咧？系咯。记唔记得噶咧？ 嗱，首先咧，就算我唔记得我发过啲咩咧，有时我屋企人就会同我讲： 你发开口梦， 你发开口梦啊！ 哦，系 咁样。但系因为我发开口梦嘅时候咧，我系用另一个语言嘅， 系咩？西班牙文， 即系 Klaski， 即系你会发梦嘅时候讲乡下话， 冇错啦，而唔系广东话。 请问你乡下话系点样讲啊？ 好似四川话， 你一试下讲一句， 即系讲啲咩？ 求其一句得噶啦。 我想讲，其实佢发梦系鬼食嚟，我睇过。 睇过， 你睇过， 睇过佢咯，即系见到佢 喺第几台可以睇？ 因为哦，你睇揿去31台。 唔系，有时我喺 studio 咧，瞓喺 sofa 嘅时候咧，我都有试过鬼食。 我见到佢喺度发梦，嗱，我见过一样嘢，即系佢有一种我唔知系咪病嚟嘅，即系佢会发开口梦嘅，佢会自己讲嘅，但系嗰啲嘢系唔知讲紧乜嘅。 嗱嗱嗱， 佢但系佢话乡下话，我就成觉得唔系一个话嚟，系一个鬼食嚟咯，我就系讲 哦。咁我都见过你磨牙， 系咯，即系嗰个我直情觉得唔系一个乡下话添，系鬼食嚟，可能佢以为自己讲乡下话啦，喺梦里面系、啊、你咧牛 停咗， 分析佢讲， 我系咩话？ 屌你系牛啊？你 问题个问题系 咩？ 边个 开口梦？ 问题 发开口梦， 即系 唔系啊？问你啊，有冇发梦多唔多啊？即系会唔会记得自己发过咩梦？ 就头先我嘅解释就系我会通，如果有。啲梦好复杂，好咩？我记得好清楚嘅。 咁多唔多发啦？ 咁又唔系好多噶，起码唔会话哇呢几日啦咁样，即系连续发梦啊，冇好似冇瞓过咁样。我唔多呢啲嘢嘅， 即、okay, 系、okay, 对于梦嘅都唔 系 好似。 通常我都系俾人好我瞓到猪咁啊，又系。 系、哦，我都觉得自己嗱，我会觉得咧，我而家夜晚咧，平日就唔系真系发好多梦嘅，因为你唔会、 即系夜晚嘅假日就发好多梦。 唔系唔系，即系 你讲到平日 唔系。即系我觉得我夜晚普遍瞓觉咧，发梦嘅几率唔系好多，因为起身嘅时候唔觉得自己有发过梦咯。 系， 即系感觉啦。咁好啦，但系反而 啲梦啊，即系如果好 记，唔系好记得，所以就觉得自己冇乜发。 但系我记得嘅有啲， 唔系有啲当然会记得，但系你而家问翻我嘅话咧，即系有啲好遥远，有零碎啦，即系好似有个关于咁样， 或者有一啲现象咁咯。 系啦，但系咧，你话系咪好成日发？我觉得好似唔系咯。咁、可能有阵时好多都话啦，你发咗唔记得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咧，反而你话咧，我反而觉得我喺工作咧嘅时候咧，就我休息嘅时候咧，恰一恰咧。嗰度我发现咁样，我记忆中嘅梦好似多啲，即系诶有发梦咁咯， 即系偶尔恰着咗。 系啊，反而你话夜晚长咁长时间，反而冇乜。 你能够喺晏昼做住下嘢，可以恰下都系一个奇迹， 系咪？佢瞓咗又冇嘈，系咪有阵时候系因为即系会个四五点嘅时候咧会好攰咧，跟住就会恰一恰啦嘅时候，反而我发咗一啲梦咯。 打工仔嘅理想，四五点晚瞓未收工，居然可以恰一恰。 嗱，头先因为咧我哋话想讲梦嘅时候咧，我又揾一啲即系官方啲啦 ，high tea research 嘅嘢。唔系，又有人问你咩系 high tea research 噶啦？ 呢个都话牛会问你。咁咧就 search 到咧，其实咩系梦啊？咁我帮我睇下， 系维基 一个文字嚟形容，用系梦其实系咩嚟嘅咧？梦佢话其实咧系一个睡眠时咧产生嘅一种想象中嘅声音啦、影像啦、思考或者感觉嚟嘅。佢话咧通常咧即系除咗人之外咧，好多人都相信咧发梦咧系会发生喺其他动物身上面嘅，即系唔系就系人先会发梦嘅。原来动物都会发梦， 我见过猫发梦 啦，系啦，我都有见过啦。咁猫发梦咧，佢咪只眼喺度眨下眨下眨，跟住佢只嘴好似食下食下咁噶嘛。 跟住我成日都号埋，你系咪食嘢啊？又发梦， 咁我就系咯，奇怪，咁狗同猫佢哋发梦唔知梦到啲咩，都可能会有啲人话咧，佢哋都会梦见玩啊嗰啲嘅。 讲噶，你都唔系佢点知啫？讲真， 咁佢呢度咧就话咧，佢话动物咧系都会有一个快速嘅叫。睡眠啊，状态啊，所以佢哋咧会即系会有梦游添噶。 哦， 我唔知道，但系你哋有冇梦游啊？ 冇， 你系唔知定系肯定冇？ 冇啊嘛，我瞓上格噶，点梦游啊？ 唔系，我有识过一个人，佢话佢有咯， 系即系有冇见过啊？你咁样有冇见过个人？ 佢有讲佢个经历咯，即系话突然间夜晚 出去， 行咗出去，跟住佢屋企人问佢做咩啊？咁样咯。 嗱，我记得咧，我唔知点解咧，细个嘅时候有一个好依稀嘅印象咧，我阿妈话我好似有梦游啊。 吓，你行咗出行咗边梦里求诗？ 可能行喺，例如可能起一起身，可能唔知搞下侧边啲嘢，跟住瞓翻低咯。但未至于话行出去过马路啊，买盒饭嗰啲咁嘅。即系佢咧系佢话我意思，可能起身行去个袋度或者个书包度整一整啲嘢，跟住好似冇嘢咁瞓翻低。 哦， 或者突然起身，咦？我讲咗几句嘢，瞓翻低。 咁呢个 只系 开 下梦啫， 即系啦。你琴日唔知讲咩，你喺度咁咯。 或者系我好似有印象中有一次系起一身行咗出厅，整一啲玩具定乜，即系玩一玩啲嘢，跟住又行翻入去。我有少少印象好似系咁，但我又唔觉得嗰啲叫梦游。我唔知道可能因为细个咧，你会有一啲可能嗰个变化多啲嘅，即系可能你突然间会发恶梦啊，即系嗰个情，可能个脑我唔知啦。 我细个嘅细个 多啲啲嘢噶。 发恶梦咧，系梦到僵尸啦。 系 嗰只僵尸系林正英嗰啲僵尸， 睇得太多啦。 咁因为嗰期系我即系我细个嘅时候，亚视咪有嗰啲僵尸嘅电视剧嘅《月亮光光》嗰啲咧。咁、我又要惊又要睇咁咧，跟住夜晚发恶梦啦。 系啊。 咁但系好有趣嘅，我发恶梦咧，因为我侧边就系我妈嚟嘅，即系瞓觉嗰度。 系。 咁如果我发恶梦啊喊啊定系咩咧？讲紧可能应该已经系一二年班嗰啲嚟嘅。我妈系会闹我嘅，佢一嚟就话我成日睇埋嗰啲嘢啦，搞到啲做点啊你啊系就话我咧日头玩得太癫咧，就会发恶梦啊！呢、个成日都讲噶，即系依家我已经成为大人啦，依然都听到有啲大人就同个小朋友讲：，哎呀，我同佢玩咁癫啊，佢发恶梦噶，咁咯，太兴奋啦，咁咯。 我谂系因为嗰、那个身体或者嗰个情绪太多波动啦，日头。 即系啊，唔好跑咁快，唔好跑到先，唔好玩到创晒啊！ 你哋有冇听讲过？即系其实发梦嘅时候有啲脑电波噶嘛？即系佢会，即系嗰、那个 有，因为你始终系思绪运作紧。 可能佢个解说就系、哇，个人啊太攰啊，但系咧。佢个脑因为好兴奋啊， 未冷静， 系啦，所以可能就会发梦。 嗱，因为我继续讲埋少少，佢话咧做梦咧主即系发梦咧主要发生喺呢个快速嘅动眼睡眠期间，即系佢其实咧系一个你突然间好快入睡之后就会有发生嘅情况，就会发梦嘅、 所以你个恰一恰就好合理咯。 系啦，佢话咁系发生喺睡眠后期嘅一种浅睡嘅状态先会发梦嘅， okay, 即系深层睡眠嘅时候其实应该系冇发梦啦。 其实瞓得好系冇。 佢话佢个特色咧系快速，佢话。眼球水平在运动喐紧啊！ 我有见过我个朋友瞓觉的时候，佢只眼合唔埋咁咧，跟住系咁喐。 有啲人咧瞓觉只眼合唔埋， 跟住系啊，好似金鱼定乜咁。 你以为佢扮瞓噶？ 佢真系瞓咗嘅。 跟住佢话同时间咧，你个脑咧系会有啲刺激啦，呼吸啦，同埋心跳其实系会加快嘅。佢话同埋暂时性嘅肢体麻痹仲会出现，所以梦咧都可能发生喺其他。 的睡眠阶段入面嘅。不过呢个时候嘅梦咧，唔系真一啲好难记忆到嘅，可能会 哦，好短暂啊。 系啦，佢就咁样意思啦。哦、当然咧，佢下面有一大堆继续讲咧，话即系可能诶点样发梦啊，几长啊，几短啊，同埋有啲潜意识嘅嘢啦，咁、 哦、 就可能 系啦， 去揾啦。不过即系我想睇下佢真正咁解说梦系咩意思啫。 冇，对我嚟讲，其实我都。你问我，譬如我做又记得细个发梦嗰啲僵尸啊， 系呢啲可能会唔会系叫做日有所思， 即 系太即 系太 多啦。 但系嗰个有趣嘅点系啊，好多人譬如好似杨怡，我唔记得噶啦啲梦有阵时系咪？ 系 啊， 但我好多梦我都好记得嘅， 系 即系我系记得嗰只系，譬如依家我依然记得我头先讲嗰个林正英僵尸梦系点样，系我翻学小学，跟住咧翻到校上咗堂咧就话下边有僵尸，跟住就喺课室嗰个望落下边操场嚟咧，全部都系僵尸。喺度跳，我就哇，唔系嘛咁样嘅啫， 睇得太多， 系啊，都系开心鬼。 但系嗰个点系我仲记得啊，即系我发完嗰阵时记得之后，我依家咁多年我都仲记得系顶佢咁样嘅个梦系。 你這個呢个咧，即系话小时候发一啲恐怖嘅梦咧，我即系话睇咗一啲嘢或者睇得多一啲嘢就会发咧，因为我系记得咧，我系睇过一啲鬼片咧就发梦，即系会惊啊发梦嘅时候。咁然之后即系大人就会话，诶、哎、你唔好睇咁多呢啲 嘢 啦，咁样咯。 可能又 系 好刺激个脑电波咯。 可能系啦，或者。呢、這个我印象就系睇鬼片之后会发恶梦咯，所以我就 咁嘅话，嗰套应该系一套好成功嘅鬼片。 唔系噶，系你细个嘅时候惊啫嘛。其实你大个咗睇翻吓呢套咁嘅嘅嘢，你都惊咁嗰啲咯。 但系有阵时啊，即系有阵时候啲鬼片佢成功营造到就系你睇完之后，你嗰下觉得冇嘢，但系你瞓咗喺床未瞓着，谂翻就诶、哎， 因为可能咧你细个都系怕黑噶嘛，大部分都会惊黑咧。咁你嗰个营造嗰个气氛度同你睇嗰个鬼片好似嘅时候，你咪疑心生暗鬼咧。就一路个心喺度谂住谂住谂住瞓下，咁咪会喺个梦嗰度出现翻咯。即系呢种理解，我就系觉得系睇得太多，或者即系玩得太癫啦。 啊、 而你头先讲话即系啲细路啊，唔好玩到咁癫啊，今晚瞓觉咧就喺度发梦啦， 扭计啊咁嗰啲。 呢、這个感觉咧，我又好试过。以前暑假咧，每一次暑假，可能你去过，因为暑假你可能会出去玩啊，或者带你去海洋公园啊，因为咧你会玩到好。创嘅，即系你会好 嗌啊，好开心啊， 玩到好尽，因为你暑假最开心系做呢啲活动咧。我有印象记得咧，每一次去完呢啲玩啊嘅地方，翻去第二日瞓嗰晚瞓觉咧，系会不停咁样醒啦，同埋咧会个脑咧好似即系又有即系瞓得唔安稳噶。即系个人系会不停咁醒醒，反反复复咁样跳噶，啲手脚会突然扯一扯喐一喐咁嘅。 有冇濑尿啊？ 冇濑尿嘅， 啲手脚要撕便， 系啊，即系好似戚下戚，有人即系自己反弹 啊。 因为咧，我咧就发梦，通常呢个情况我就会发梦自己屙尿噶啦。 哦，咁你又 即系去，譬如我去海洋公园，即系可能太兴奋嗰一日，我就会梦到自己好急尿啊，咁样咯。 但系有时真系急尿啊嘛，跟住 你 唔好屙啊， 嗱你呢 个 好急尿梦到濑尿，你系咪真系濑咗？ 有一两次系嘅。 系咁，你太放肆啦！你应该要屙尿瞓之前。 细路啊嘛，但我有试过咧，有几次碌落床，唔知你有冇试过？ 我有试过。以前我小个好反瞓的都是。即突然间瞓瞓下碌咗落去咯。 即你可能是发梦的时候你好即个人好兴奋。 是啊，可能你做 了 一些东西。 是啊。 冇喎、 啊。所以我瞓得好埋嘅心里。 Touchwood 我冇。 是啊。 咁大 个 人 我 冇试过瞓 落。我好鍾意将一啲枕头啊被顶晒落地㗎。即系会踢咗落地啊！ 呢、 這个 可能有，呢、這个我记得有，即系、 啊、 跌咗个枕头，冇嘢瞓翻，冇嘢喺地下。 系啦系啦，即系会推晒落地啊，或者推，即系以前细个会多啲嘅，系咯，会咯。 因为话说我咧，就有一次咧，就都系应该系发梦啦，又系大叫嘅，细个嘅，真系细个。而我瞓咗就下面咧，因为系冬天，佢哋有开一啲暖炉咧，系会着火嗰啲嚟嘅。咁我就咧成张被咧。 跌咗落去，着 跌咗落去，跟住要走火警添。 哇！你呢个真系噩梦嚟噶， 但 系系啊，但系就系 醒晒啦，系咪之后 醒晒啦？但系我就发现咧，由此发现咧，我就系原来咧，我系好容易发梦嘅。 哦， 即系我到大个咗，我都系发好多梦嘅人嚟嘅。 系，但系就唔记得晒嘅。 有啲都记得 嘅， 例如佢嗰个僵尸，我都有类似嘅。 系 啊， 但系就我通常系梦到亲人嘅。 系， 即系我就唔系话一个唔识嘅僵尸。 哦， 但系可能就会梦到一个啱啱死去嘅亲人，佢真系着住僵尸衫。 咁呢 个 恐怖啲喎，即系你讲真系识嘅，佢唔识嘅人算啦，系咪？ 系啊，仲要系重复。 系。 真的很害怕 的。 我觉得也同埋细个发的梦可能都是一些以前就发过飞的那些梦，即是好像呢弹下弹下个人好像轻飘飘咁飞。 你就是那只张操场的僵尸。 是啦，不是我是记得我记得是落楼梯不停地落楼梯呢，不停是不用行的、哦、好像好似个身有轻功咁，你行一步咧，一吸就跳一格噶啦，已经 僵尸啊！ 即系不停咁样，好似飘下飘下咁落咯，即系好似好轻啊，身轻如燕。 我 试过 系飞，系想飞过海翻工定乜嘅？ 哇！ 即系我 翻工 觉得自己好似 Iron Man 定系 Superman 啊，飞都飞出得噶啦，跟、 哦、 住、 okay、 飞飞下。就好似咦點解飛唔到？喂唔好住咯，未到噶，未到啊，快啲起翻。跟住就唔係啊，個夢裏邊不停啊嘗試，好啊放鬆先，等我飛翻先。我未到公司啊，快啲啦。 可能佢趕住起身個鬧鐘未。 即 係 佢其實呢個反映翻 咧， 佢第二朝要快啲起身。 係咯，要翻工啊。 第二朝快起身嗰啲，通常瞓得好差啦，成日睇住自己有冇瞓過籠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佢可能個壓力就係聽朝要快啲起身，所以就諗快啲飛咯，就飄下飄下咁。 好啦，咁我哋啊，而家首先打个头阵嘅做乜啫街嘅车淑梅，就讲下佢最近一个最深刻嘅梦。 因 为 咧，即系我哋讲梦呢个题材嘅时候，都系源于我哋最近就发咗一个梦啦，我啦就记忆嘅，我都好奇怪，咁所以就不如讲下梦嘅。咁呢个梦咧就发喺咧我咧，竟然头先我都话都唔喺夜晚。瞓咁长嘅时间里边， 又系一个打工仔梦寐以求瞌眼瞓嘅时间，真系俾佢瞌到。 五岁嘅时候，突然间发咗一个喺咁短，我讲可能系十至十五分钟里边发出嚟嘅一个梦嚟嘅啫，即系唔好以为瞓咗好耐啊。当我醒一醒就吓，播两个字、三个字， 半 个 钟啦， 系咯，即系好短嘅啫。跟住个梦里边咧，就可能我好似平时咁啊，搭巴士啊，就见到就上车啦，上车嘅时候竟然见到一个即系已经过咗身嘅亲人咧喺架车里边等我，然之后佢仲要企咗喺度咧冇位坐啦，咁我梗系同下意识就梗系哦嘟完个八达通，我梗系行入去，哎点样唔坐低啊，哎快坐啦，咁多人咁啦，咁我搵个位俾佢坐嘅时候，发现咧原来有个人咧就喺度挡住咗我哋。而嗰个人咧就揸住一堂梯嘅，就挡住咗我同我即系屋企人想坐嗰个位，咁我就梗系出于呢一个自卫嘅心态啦，就真系想话喂，你可唔可以褪开少少先？咁我同佢讲嘢，佢系唔理我，咁就一路揿住嗰堂梯咧，就唔俾我哋坐低，就冇位俾我哋坐。咁我就系咁咧，想同佢讲嘢，话点解你唔拎开啲嘅时候咧，佢我完全见唔到呢个人嘅样，系一个女人嚟嘅。就完全睇唔到佢嘅正面，我直情咧直情好似想对住佢块面嚟闹啦，但冇一个空隙可以对到，我直情反过嚟睇佢另一边咧，佢又拧开另一边，咁呢个时候我就醒咗啦。咁呢个梦咧醒咗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头先我仲未闹完佢嘅，点解咁快翻嚟嘅？咁点啊？咁啊坐唔坐到位啊？咁即系成个感觉就觉得呢个女人究竟点解唔俾我哋坐低啦？咁呢个梦我其实又唔知点解嘅。咁但係有一个好奇怪嘅地方呢，就係呢个梦呢就见到即係嗰个梦里面佢揿住一堂梯唔俾我哋坐啦，嗰堂梯呢就咁啱得咁巧呢，就同我屋企入面嗰堂梯係一模一样嘅。 係。 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咁而因为点解我觉得奇怪，另一个地方就係嗰堂梯呢阻住嘅地方呢，就係我屋企有一个神位嘅地方。而嗰个去世嘅亲人呢，会唔会因为咁而坐唔到呢？个位系咩意思呢？亦都有一个人挡住咗堂梯唔俾我哋坐系咩意思呢？咁当然唔系唔俾我坐，系最主要系唔俾我个屋企人坐啦。因为当时喺个梦里面呢，嗰个位系我屋企人坐嘅。咁我就觉得好奇怪，而呢个梦就喺呢几日咁样不停咁样喺度諗囉，就都奇怪囉咁样囉。所以我就想讲返梦嘅本身就 系 咁嘅。 果然都系 YY 最中意嘅灵异嘢。 系啊，諗多少少啦。但呢个灵异嘢呢就唔证实嘅。 蓝梦嗰啲真係好难讲。 梦呢个梦相反噶嘛。 咁呢个梦呢，我其实自己帮佢安咗一啲解释，就好似头先我讲啦，会唔会係因为我屋企堂梯真係阻住咗佢，或者有个人唔俾佢做呢样嘢呢？咁我唔諗咁多啦，只係我自己加落去嘅啫。咁我会思考为，如果呢个梦係真係有一个讯息要带俾我嘅，佢应该会再次带俾我嘅。我相信，所以我暂时是搁置佢嘅，就当我是一个五岁嘅时候发生咗一件事啦，系咁。 我亦都冇特登去揾一啲解釋嘅，因為我之前咧，如果發一啲零碎嘅夢咧，我係會揾解釋。但係呢個夢我冇特登去理佢。 如果你有冇去揾解釋，應該 search 咩咧？鐵梯定係巴士？ 唔係啊，問題太多啦，太係啦，即係佢唔係一個。零碎嘅，因为之前咧我发过其他嘅梦咧，例如我发梦梦过龙卷风啦，即系有唔知两个定三个龙卷风向咗吹过嚟啦。另一个咧就系我发梦梦见过香港陆沉咗啦，我喺九龙，但我望到对面海咧，香港岛系跌咗落去个水入边啊，唔见咗啊。咁另一个咧就系梦见甩牙啦，成堆牙咧个口度不停咁掠出嚟咧，就一堆牙。我就以为吓，我甩晒啲牙咁点？但系好搞笑，我一路掠啲牙咧，个口里边嘅牙咧仲喺度。呢个系我咧间唔时都会发生嘅。 然后我哋查过，我哋有 search 过嘅。 系啦，原 来 甩牙咧 系 一个金钱嘅压力嚟嘅，即系 长期等钱使， 或者系有一嗰排你有好多钱使咗咁咯。 咁你一谂翻系咪嗰排？ 系嘅，心我谂翻有试过系嘅，但系你问我点解会甩牙，我都唔知道。我每一次个场景都系可能去咗睇牙。或者同牙齿有关嘅 睇牙， 系啦，去深圳睇牙， 系啦， 系咁掠牙出嚟，吓点会咁嘅？ 系， 佢冇一只牙，明明咧，你见到只手掠咗只牙出嚟噶嘛，咁你个口梗系个窿啊，唔系噶，啲牙喺翻度噶， 牙还牙，掠还掠， 咁呢粒牙系点解会不停都咁样跌牙出嚟？就好惊，因为整牙好贵噶嘛， 系重点，果然系对金钱有忧虑。 嗰度整牙好贵，咁多牙甩咗大镬啦， 咁唔使整啦，整个假牙算啦，唔使整啊，系。 咁呢啲咧，大部分我都试过有去 search 过，即系嗰啲周公。 research，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 周公解梦 啊？系啊，佢多数都有嘅。咁我都呢啲小嘅记得咪会 search， 但我又唔会话尽信嘅，即系贪得意睇下咯。 系 就系咁咯。 嗯， 就系咁啦。 系嘅。 咁又 系系嘅。我其实咧，大多数系唔记得啲梦嘅。 系啊， 即系我可能我平时我记嘢系咧，可能十几年前嘅嘢我都记得嘅。但是梦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高难度的挑战的。我每一次朝早我起身的时候都说我要记住他，我要记住他，一阵要跟哪个讲，等他帮我一起记。但是一去到想讲的时候就讲不到。 就很少了，已经记得。 已经记不到任何 detail 了。 那你现在记得的梦是什么？ 我会记得自己梦到那些什么咯，即是你。 好像刚才那样散，即是那些散一点的。 散一点的。但你说我最深刻就当然都是有梦见亲人啦， 是啊是啊， 但是我梦见亲人那个是我觉得很诡异的，你不是只是梦见他跟你说话、 嗯、 你是梦见他是真真实实翻生， 是即是他不在这里了嘛， 他不在这里了，但他突然间是告诉你我站翻身，我在即好像告诉你那个那个医院那个殓房就拉翻他出来那个感觉。 是。 直情是你不知道那个动作是什么，但是你那个脑的意识告诉你他是这样， 是。 他没死到啊这样。 是。 我就觉得哇好奇怪，我真的好很奇怪。 是啊。 咁我就会觉得啊，即点解会重复梦到不同的场景都梦到的，咁当然呢个就会自我安慰，是因为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 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三位主持亲自回复你嘅留言。千呼万唤始出来，我而家要读嘅留言就系呢个叫做我都唔识读佢个名啊 ，Ray R A I R N M 嘅呢位听众。他的头像是一个小男生的一个近镜来的，可能是妈妈来的，这个估计。他呢留言给我们呢就说很开心啊，听你们 podcast， 跟着爱心爱心爱心三个爱心。YY 不要再扮车淑梅，笑到我痴线。啊，原来你都喜欢听车淑梅的，如果不是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扮得这么像车淑梅呢？其实呢我哋扮呢个车淑梅呢并唔系真系扮嘅车淑梅，其实系我哋睇林海峰扮车淑梅扮成咁，而我哋扮返林海峰扮车淑梅嘅。详情请睇返林海峰扮车淑梅啦。拜拜。如果佢哋嘅留言引起你嘅共鸣，就快啲留言俾做乜啫啦。 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另外一个我都好深刻嘅咧，就系你哋有冇梦到过明星啊？ 有 有嘅，但系咧我唔好零碎啊，即系唔系一个完整。而家觉得 我有一个好多明星嘅梦， 好多明星添。 系我就其实梦到过两个明星嘅啫，即系咁当然一个系台湾嘅某明星啦。 讲咧怕咩啫？ 咁我就梦到林依晨啦，咁好多人都唔知系边个嚟嘅可能。咁 点解咁妄自菲薄呢？ 因为好尴尬。 林依晨就 好 很红诶， 没有，他不会这样讲话的。 啲小 S， 对对对。咁其实咧，我唔系嗰啲哇，好中意你啊，我唔系嗰啲 fans 嚟噶。 杨怡比较冷静 啊，即系我就觉得梦到佢哋其实系好有趣嘅，觉得 系 我系梦到去追星啦，当然，即系如果梦到林依晨嘅场景，我记得去举牌啊，去大叫啊咁样嘅 fans 咁样。 系啦，咁有一次我系仲梦到咧。歪歪同我一齐见到林依晨嘅，仲见到佢妈咪添嘅，因为我曾经见过林依晨妈咪嘅都。 哦，咁所以追咗佢阿妈。 唔系啦，你估阿妈有咗第二个咁咩，大佬？ 咁点啊？ 咁跟住之后，即系我只系记得好片段，即系你会记得佢有个影像闪过你曾经梦到去追星咁咯。 哦， 系啦， 咁好开心啦，同呢个现实好正常。 但系嗰一日你就好开心啦，你梦到嘅时候就。 哦、但系你呢个嘅梦到呢个距离同你，即系你话，譬如有阵时候我哋话梦到明星嘅话，哇，我同阿边个去饮下午茶啊，竟然咁啊。 但系唔系，即系梦到追星啫。 咁你追星同平时你日常嘅生活一样啦，即系，即系你个呢、這个系好容易。会发生噶嘛？ 啊，咁又唔系嘅。有一次我就梦到Alan 啦，卢海彤啦，即系咁。我有一次就梦到咧，我梦到佢两次嘅，但系有一次嘅内容唔记得噶啦。但系有一次好深刻嘅，就系咧梦到同佢一齐搭车， 系 喺嗰程车就系搭巴士，我就同佢讲咗好多嘢嘅，嗰、那个感觉就好 close 啦。 佢有冇同你讲嘢啊？ 有 嘅， 好似朋友咁样嘅。 咁、哦、你落车啊？跟住 唔记得 落车。 冇嘅梦嚟噶嘛， 即就咁喺架车度倾偈啫。 但我觉得梦到自己嘅偶像嘅时候，嗰、那个感觉系 好开心， 好开心噶。 咁系嘅，即系啲咁你终极嘅 fans 嘅，即系会觉得 系啦系啦。我觉得仲开心过影相，因为好似系一个回忆，但系嗰个回忆其实佢唔知道嘅、 你的回忆不是佢嘅回忆。 系啦。 唔系嗱，头先你话有冇梦过一啲明星咧？我突然间谂起咧，我有嘅，但系咧好搞笑噶，梦亲嘅明星咧根本就唔系我中意嘅明星嚟。 例如咧， 例如我记得隐约记得我梦过杨千嬅啦，但好似系啦。我又唔系中意杨千嬅，即系我冇特别中，唔系而家系杨千嬅啦。咁我就好似记得，我都唔系，好似喺一栋大厦度梦到佢，唔知做乜噶，唔记得咗啦，真系。另一个而家隐约记得我梦过杨怡啦，唔系呢个杨怡啊，即 系似杨怡不是那杨怡， 嗰、那个杨怡好善啊嘛， 攻心计咯， 系啊，真系而家同罗仲谦结咗婚嗰个杨怡，即系电视剧嗰个杨怡咧。我其实又不是真的很喜欢看杨怡，我不知道那有一排竟然梦到跟杨怡一起，还要是逃避一些东西，就好像他被人家追定不知道怎样，我就跟他好像是一个 team 就说、你去那边我去这边，就是逃避一些东西指使他的，就是这样咯。即是我意思是我又不是特别喜欢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他咯，就没有理啊杨怡，这个人啊怎样啊，现在 detail 没有晒。 有没有一些是耳梦啊？ 耳梦，你有冇一啲耳梦啊？咁 有噶，有噶， 对象系边个嚟先？ 最紧要系唔记得噶啦， 我唔怕讲啊， 但系冇乜嘅，唔系我记得冇乜诶，冇乜好深刻嘅，即系话话 冇乜好念头， 冇乜特别系啊，咁当阿牛啦。 阿牛有耳梦啊嘛，讲啦， 唔系我讲耳梦，仲讲好多明星嗰个梦。 系 我头先讲嗰个 台 戏， 应该系 黐线台戏边个我多嗰次。我系中学嗰阵时发嘅，记得呢个梦系，因为我中学咧系位于一个斜楼嘅尽头，即系喺个山坡上面，就斜楼尽头就系嗰个我学校。我记得个梦咧系有一次我好似放学咁行出嚟啦，跟住嗰条斜楼一字排开，全部都系男明星一齐嚟接我放学。 哇！你呢个真系发紧梦啊！你真系 发梦啊！请问嗰啲男明星包括咩啊？ 男明星鸭咁，欢迎光临。当时 咧，我应该系我唔记得系中，唔记得中二中三啦，未到中五咁老嘅，未到中四唔咁老嘅，未到中四唔咁老嘅， 怪得系耳梦啦。 跟住咧，嗰个有啲咩男明星咧？好啦，我记得咧，而家谂翻起系有古天乐啦，有吴彦祖啦。跟住有金城武啦， 大家听到咧，简直为之气结啦！引嚟好多人抨击下面， 有当时 唔系啲人系话边个系金城武？ 当时好喜爱嘅林峰啦，吴唱戏啦， 喺披荆斩棘 当时啦，系啦，当时中学嘅时候就系佢哋嘅辉煌时期啊！ 我谂呢啲全部咧， 即系大 唐双龙 传嗰啲啊，跟住好似系有，我仲记得好似系有刘德华同梁朝伟嘅。 O K， 即系咁样。我最记得系古天乐同吴彦祖，因为最清晰，即系金城武 咁样，一字排开， 仲要一字排开， 许文乐嘅 冇噶，嗰冇冇 未有未有 未有未有， 系啊，跟住咧，哇正啊，咁多人照我放学噶， 真系发紧梦，黐线嘅咧，但系大家听到简直觉得哇 咩啫，正啊呢啲，同埋我试过发梦咧，系同叶乐结婚啊嘛。 果然是耳梦， 可以讲唔紧要，系啊，可以讲出嚟。应该但系发梦梦见叶问结婚， 是 一個 真系一个婚礼嚟噶。 唔系啊，其实咧嗰、 那 个情景咧，唔系一个唔系一个 wedding 啊，系我知道自己已经嫁咗俾佢， 离晒谱， 仲要系嫁咗，即系好似系你一齐住咁样，冇啊， 生活紧嘅， 系生活紧冇色情嘢嘅，但系就好似一齐好似喺度食嘢啊，但我知道我哋结咗婚噶，一齐咁样咯，就系、是、咁。 就唔系话婚礼嚟嘅， 唔系一个 wedding。 你有冇觉得啲梦好得意啊？你好清清楚楚知道咧，哇呢、這个系发生紧咩事？但系其实你冇一个画面。 但系我有阵时我最得意系咩？我试过好清楚呢个系梦嚟， 系。 然后咧有啲位好惊吓，我就话屌梦嚟，唔使惊啊！ 你咁理智啊？突然间 我会噶，我发梦真系好真系唔使惊啦，假嘅，即系唔使佢唔系真系死咗嘅，假噶。 但系你令我谂起我试过梦中梦。 梦中梦 ，Inception 嚟嘅呢个， 即系我试过 第几次， 即系通常我会梦到自己喺而家呢个空间，即系瞓紧觉嗰度嗰张床嗰屋企，跟住就梦到自己喺嗰张床度发梦，知道自己发紧梦，系咪梦中梦？ 我以为大家试过系梦到自己。以为自己起咗身啦，已经去咗刷牙洗面，跟住醒翻，点原来我未起身？ 冇错， 呢、這个都试过，呢、這个通常发翻回笼觉嗰阵 时，系啦， 好似起咗身， 你揿熄咗嗰个钟，扑街 咗啦，系啊，我唔系起咗身刷紧牙噶啦咩？咁系， 同我试过发一个梦，系我长好详细，即系我醒翻，哇，好详细记得，歪歪就话你快啲写低佢啦，你好记得噶咁样，咁多人头先睇翻 IG post 铺咗 IG 嘅时候，详细就唔讲，主打。只不过我发梦见一个平时我有个朋友咧，佢都几肥下嘅，咁佢居然可以喺我面前跨栏，即系嗰啲一嘢跑过去跳过一个路边栏杆嗰啲啊，去追贼嗰啲咧，嗱系啦，好劲咁样跳栏，然之后跳咗走啊拜嗰啲咧，喂哇，佢居然跳到栏，呢、這个真系梦嚟。 唔系，但系我想话咧，即系你头先话记低佢，你有冇听过人哋话咧？即系记低一啲梦境啊？ 咩嚟讲咩啊？ 即系咧，佢话咧要练习点样发梦啊！即系好似 冇、啊， 有啲人咧话想学灵魂出窍嘅都有。 哇、哦，好 咁听过呢啲嘢。 我有嗰啲 实有啲人话自己发发下梦嘛，但见到自己瞓喺床嘛，即系见到自己，其实佢飘起咗嘛。 有啲人就话咧，有其中一个即系好似类似练习咁，就系要记得自己发过嘅梦啦，同埋即系要记住，即系瞓之前唔知做啲步骤。记 低 发过 嘅梦咧，我就系听过倪匡先生讲，佢如果发咗啲奇怪梦，就快啲写低佢先，第时写小说可以用翻。 系，我都咁样认为。 系啦，咁唔好晒，咁啊唔好抄人咯。我个个梦我发过，抄咩啫？我自己发噶嘛，咁咯，佢系咁嘅用。 但系有阵时有啲梦咧系大众梦嚟噶嘛，即系头先 急尿嗰啲，急尿就一定系啦， 飞唔起啊，甩牙，冇着鞋， 冇着鞋又冇试过。 我试过成日发梦咧，我即系咩 冇鞋着啊嘛， 冇着鞋啊，系出咗街冇着鞋啊。嗯，唔系话我想着鞋冇鞋着， 好似我都有 试过， 我觉得好污糟。跟住就点算点踩咧，照踩啦。 都有一啲，譬如我着咗睡衣。但是我居然在条街度要翻工点啊，都要翻 去 啊，系啦，即系错咗嘅，系啦，咁样我试过。 我最常发系梦到昆虫嘅， 系 蜘蛛或者曱甴咯， 嗰啲压力嚟噶嘛。 咁仲要我擘大眼，我都感觉到嗰个曱甴 真 系 有， 好似 跌咗落嚟， 唔系系假嘅， 可能真 系 有， 系假嘅。我会特登去摸一摸佢，但系我仲见到佢喐紧嘅个眼 啲啊。 因为你发紧梦嘅时候。即个你个记忆啦，个脑咧会制造咗啲影像咧， 残留咗喺度。 系啦，咁我一擘大眼，仲有嗰啲残影。 哦，你话咧，残留影像，我而家隐约记得啦。我有一次中学嘅时候瞓晏觉，又系瞓晏觉，系啊。咁咧， 成日都瞓。 因为佢都话浅 层。 因为咧，我晏昼瞓， 夜晚入院瞓。 系啦，放学翻嚟就瞓晏觉嘅，成日都。跟住我印象中咧，我有一次发梦咧，你头先话有一个残留嘅视觉啊嘛。 系啊。 我试过有残留嘅味。我是觉得我在梦里面喝紀念一罐紀念啦，跟住我醒与半梦半醒，即是开始要醒的时候，我 feel 到我的口真的有紀念嗰阵味，饮品嗰阵味，即系嗰个饮品嘅味道。 你起身落去买罐纪念啦， 你系咪其实放学嗰阵时饮过？ 冇，系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开始醒嘅时候，咦？点解我口真系头先我喺梦入边饮紧？点解会醒咗都有个感觉系饮嗰种味喺个口度咧？呢个系我觉得嗰一次我觉得好神奇嘅，因为我真系饮咗咁啊！头先喺梦度真系会饮咗，你会质疑自己 系 唔通我真系饮到喺梦入边饮嘅嘢？ 系， 所以我哋个大脑。系好有趣， 可能佢呃紧我咯，即系可能其实佢做紧呢样嘢，而我系一定饮过忌廉噶嘛，佢就俾一个信息你，你以前饮忌廉嗰个味系点嘅咧，就摆落去。 咁不嬲都系嗰个卫斯理嘅讲法，就系影响你个脑啊，得啦，唔需要俾啲嘢。 因 为你个脑 会影响你嘅味觉、视觉、听觉，系啦，嗰啲嘢噶嘛。 咁所以我哋同人食饭嘅时候就会咁啦。就唔好食咯， 即系点？即系上集讲， 系啊， 即系可能有个你个脑部控制咗，你同呢个人食嘢都系咁噶啦，唔会点好食噶啦，咁就唔好食咯。 咁即系我嗰个同事应该就觉得同我哋食嘢都系贵噶啦，所以系咪都系贵啊？ 跟住我就会觉得即系嗰个梦同埋咧，你话我话大做梦，即系大家都会可能发觉你头先话 跌落街啊嗰啲， 跌落街即系嗰啲咧，有啲人话系因为又系类似咪压力嗰啲，飘下飘下嗰啲，即系好似咧突然间有一种。下坠嘅感觉，呢、這个系咪大家都有发过？ 有， 即系失足咁啊，系啊，即系失足跌一跌咁啊。 片嘅城市出晒嚟， 我谂呢个 normal 嘅程度同嗰啲疑似俾鬼砸差唔多啦。 系嘅，系啦。咁跟住我记得仲有一个咩梦咧，就系、是、发梦梦啲人死咗咯。 有、啊， 即系譬如你识嘅人，佢系未死噶。 哦，系啊，佢冇死嘅， 唔系真系过身， 佢只系死咗。 例如我有发梦梦见我屋企人死咗啦，然之后我同我另一个屋企人讲嘅时候，佢话你唔好话翻俾佢听咁噶，我唔知系唔系啊，啲老人家啦，你唔好讲啊呢啲嘢咁。 我反而试过发梦， 你有冇 听 过？ 嗱，我发梦见我有一个屋企人死咗， 系啊，但系未死噶啦，本身 佢系未死啦， 再生嘅系 啦。咁当时我冇同我同我同学讲嘅，跟住同学就话咁你啲梦咩咁有趣？你唔会你睇下你发梦佢死咗，你应该好唔开心噶咁啦。我话唔系几开心，跟住佢点解？因为我发梦见佢死之后，我可以攞晒啲嚟用。 哇，你好变态啊！牛呢、這个。 佢啲嘢我可以， 因为咧，我头先讲嗰个即系嗰个亲人，我系有啲伤感嘅，即系正常咁样嘅，哦，咁佢乜乜咁点算咧？跟住，但系嗱，嗰个老人家就话，你唔好讲翻俾佢听啊，人哋即系唔好噶，即系话咧，如果你梦到嗰人死咗咧，就唔好讲翻俾佢听咯，即系佢咁讲，我唔知有咩真。嗯、 有冇试过梦到人哋有 B B 啊？咁 冇， 我梦见自己有 B B 咯。 咁点啊？跟住 好卵惊， 跟住系点？ 唔系啊。 嗰个梦咧系我唔系话啱啱，我系已经后尾梦我已经驼紧啦，即系好明显一个肚嘅，明唔明啊？即系已经系一个好好大嘅肚啦。跟住好似系梦见自己唔知搭地铁定咩咧，跟住好攰啊，即系好就好烦啊。跟住我仲喺度谂咧， 我觉得好好笑。 你明唔明啊？我仲喺度不停喺度讲，揸住个扶手， 闹人啊又啊， 即系任人嗰啲，我嗰啲任人。唉，唔系大肚真系好卵烦，睇下就佢。 咁你有冇谂起呢个肚系边个噶？ 冇啊， 余文乐。 不是，冇谂。只喺度谂，哇，好烦、啊！ 咁收尾个结局系点噶？ 唔记得啦，就系咁嘅，一直系觉得睇下大肚几烦，又坐又坐唔到，又咁大又好辛苦啊！ 冇位坐，冇人养噶，咁样啲系嘛？好想笑，我喺度幻想紧。不过咁你头先话睇周公解梦，咁你有冇睇过一啲你记得嘅？即系譬如解咗，吓、原来系咁噶，咁样就都唔知系咪。 我冇特登睇嘅，只不过学你话斋，有阵时即系发咗啲梦，一啲场景就 search， 譬如梦见乜甩牙咁，咪 search 下咯。梦见跌落街，梦见飞行飞唔起咁样就睇下。 或者梦见搵唔到个人包， 类似唔见咗嘢咁样。但系呢啲咧，通常就好似我睇嗰啲星座，睇完之后就唔记得咗。 有冇试过梦到俾人闹啊？ 冇闹人 啊！闹人， 哎呀， 闹人 即系好嬲嘅情绪，我记得好似有，但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我唔记得 detail， 我就记得有一次好似系梦到一啲嘢好嬲，嬲到成醒咗个，我想翻入去再闹佢。 你未闹完 啊？系 啊 系啊， 醒咗屌， 即系类似咁咯。但我唔记得系咩。 我有试过嘅，嬲咯，即系 你有俾人闹过咩？ 嗯，梦到朋友咯， 就系歪歪系嘛？ 唔系唔系， 我未闹佢，系醒咗。 我另一个梦连嘅， 我好似都梦到一次佢闹我。 咁我喺另一个梦闹翻你可能，所以就未闹完，有冇走啊？ 头先嗰个梦系咪你一翻翻去先？ 咁你有冇试过发一紧一个梦，跟住醒咗，跟住入翻去嗰个梦啊？ 我有试过想入翻个梦，哎呀，冇住啦，翻 咁得唔得？ 有试过得。有试过唔得， 系我都试过唔得。 有试过因为强力叫自己瞓翻好卵清醒，跟住瞓翻， 跟住一路到天光。 但系最近我系发少咗梦嘅。 你以为？ 嗯，讲系啊，因为你唔记得啊嘛，可能你瞓咗醒翻唔记得咯。 如果因为通常噩梦会比较记得多啲嘅。 呢排冇噩梦啊，最近嘅噩梦几时啊？ 冇咁记得。 系因为我睇医生，同医生讲我发好多梦，佢开咗啲药俾我，等我深层。 结果就发噩梦。 有啲人你有冇听过话，因为你个人燥就发好多梦啊，即系燥底。 咁你一定发好多梦啦。 我唔知道，但系我记忆中 有。 系 咩有关个燥事咩？ 我听过咯，系啊。 我唔知道，我净系咧而家即系我以前有做，我之前暑期工嘅时候有做过侍应啦。 喂，你做咩解梦？ 唔系啊，即系我做过侍应嗰啲好，即系你啲饮食业，我哋有讲过啦，听翻啦吓，自己 可以听翻就 系啦。即系嗰啲好高，系啊，好高压嗰啲。咁当然我都好清楚，我唔会再做饮食业噶啦，因为真系一个好劳动力、好高、好辛苦嘅事。我反而咧，即系依家咁多年之后，有阵时仲会发梦咧，我要从头啲饮食业之后，都系嗰个餐厅，但可能佢已经搬咗场好大嘅， 而你又好耐冇做过， 系啊，有阵时好紧张，但其他人就诶得噶啦，你做惯啦咁，高薪话冇做。跟住要碌翻，跟住仲话睇好多台号啊，记唔到喎。出餐又点 嘅 吓？呢个餐咁嘅，喂死啊！ 呢个情节我都出现过。 系啊，仲谂翻啊，跟住起身嘅时候 call 捞咗几廿年噶啦，哎呀！ 不过系，我都有试过发翻一啲以前做过嘅工作，你而家唔会再做，但吓我点哇好耐冇做过，点搞啊？ 系啊，跟住其他人都得噶，你得吓嗰日夹落单部机都唔捻同点揿噶。 我就系梦到之前系做寿司嘅时候咧，有部机。佢系咁哔哔哔哔哔又单噶嘛，我就梦到 exactly 系一模一样，哇狂捻寿司，捻捻捻切切切，跟住哔哔哔哔哔。 呢个我嗰阵时做嘅时候，梦见嗰个单机系咁哔佢单出嚟， 好紧张。 因为我做水吧嘅， 咁系 咁我就燥啦，屌咁捻多单边度揿噶，我入咗唔得啊咁。 咁你有冇谂咧？嗰一排你嘅真正现实中嘅工作系咪都有啲好多嘢做，所以令到你咁 咧？唔系噶，又唔系一定嘅，即系唔系嗰排好忙啦，咁唔系有阵时。 又唔系， 可能嗰排沟气气咁翻工，跟住放工， 所以一个梦里面玩残你， 就突然之间咁样啊！ 哦， 但我就会观察到底系几时会发梦，梦得多啲咯。 你有冇观察啊？ 有啊，咪就系 period 前咯。 哦，咁我又冇特登， 我冇特登 有噶有噶， 抹下咯， 试下咯。 即系抹 period 期嘅时候，就抹埋今晚有， 系啦系啦，冇错。 OK， 我又冇咁 喺个健康嗰度， 咁我又冇谂。 但系普遍嚟讲，你话咧，可能个梦，我觉得咧就系源自 压力咯，即系可能嗰排你好多压力，就可能会喺一啲梦里面释放翻啲嘢出嚟嘅。 所以我怀疑有时我梦到某啲朋友咧，系可能我对佢有一个怨念， 怨念添， 政治啊，佢政治啊， 系啊， 即系杨怡嘅井有冇？冇错， 我就觉得可能系。唔知可能啊，系反映一啲你现实生活中嗱，好多人都讲啦，即系嗰啲梦里边嘅嘢咧调转。例如你话头先我见到一个朋友诶唔喺度，其实相反佢冇嘢嘅，即系佢唔会系 唔会死咗嘅， 系啦。例如你话我其实嗰样嘢嘅相反，即系唔好 嘅。即系我梦到啲人翻晒一样咯，其实佢死咗啦。 系啦，即系类似有啲人咁睇嘅。 你讲呢、這个即系死咗嘅话，应该系我前几年我阿嫲死咗啦。咁跟住到佢头七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飞咗去加拿大，即系嗰个市区系唔同噶嘛，即系可能我呢边瞓觉，你哋系日头啊咁样嘅。跟住佢头七嘅时候咧，我其实大约知喺呢个，但我冇去谂嘅，因为加拿大啲时间又唔啱。跟住我系有一晚瞓喺加拿大瞓觉啦，见到佢，就喺旧居嗰度啦，就净系笑嘅啫，又唔讲嘢啦。咁我当然就喊晒，佢嗰阵时啱啱走嘅啫。咁到我醒翻嘅时候咧，就同香港嘅即系屋企人就讲起。跟住佢就哦系啊，诶头七嘛，我就吓、啊、原来系呢日啦， 系 咁我就发哦，原来佢头七嗰日就发梦见到佢， 可能系真咯。 而我事前咧系冇 make sure 啊，我今晚瞓佢头七噶啦，即系冇去谂呢、這个，咁啱就诶，佢睇下我，可能我唔喺香港， 咁可能啩，即系你会有阵时当如果你。梦到一啲嘢，而系你嗰啲人系你好想见到嘅，咁咪当系真咯。 即都系可能科学派嘅人就，诶你咁啱啫， 你谂起佢 都话嗰排佢啱啱死咗冇咯， 你 就 明白我系一个都算系科学派噶啦，系咪？但我都有试过咁样嘅。 系咪 Tom Cruise 嗰、那个？ 我都有试过呢个情况，即系会有一个。因为我阿嫲过生嘅时候头七咧，我都发咗一个梦嘅。 系 啊，咁嗰个梦咧就系我瞓喺我瞓紧嗰张床，佢嚟睇一睇我咯。 咁咪当真咯， 系啦， 系啊， 即可能佢真系睇一睇你，咁你喺梦里边咁啱又反应。 但系因为我系一个理智派嚟噶嘛， 即系杨怡系成日会唔系啊，你唔好谂呢啲嘢， 唔好成日谂埋晒呢啲嘢啦。 你哋又讲呢啲啊？唉，好啦好啦， 咁我都相信梦可能，嗱嗱一种梦咧真系好现实，我觉得系真系反映真实嘅，就系、是、急尿梦啊。 又谂翻呢个急尿梦， 试过无数咁多次咧，发梦想去厕所， 但真系 现实中我可能真系要去厕所啦。 咁好心你瞓之前就咁样去厕所先瞓， 都可能有时候都 可能你个膀胱唔够大。 跟住咧， 我 哋 喺 夜尿多嘅定义嘅嘢噶。 嗱，我想讲咧，喺呢个梦里边咧，急尿咧，其实咧好有趣地咧，我每一次唔同嘅场景都有嘅。嗱，我而家记忆中 咧 有，例如我好多时发嘅梦去厕所，发现嗰个厕所系冇门啦、冇锁啦， 得个窿屙啦， 一行入去吓， 或者有人望住啦， 或者好多人喺隔篱，跟住点屙啊？又或者我有试过真系俾我屙到啦，坐落去啦，屙，你觉得系屙得噶啦？但系点解屙极都系咁急嘅咧？ 你咪好彩咯，因为如果你屙到就赖噶啦， 因为 你个 身体 同你老公唔捻啱啊，话而家唔放得噶。 嗱，好你话真系，如果当时我系好舒畅咁样，啊屙咗扑街啦，应该赖咗。 如果咁老先系赖尿，点搞？ 嗱，通常呢个时候咧就话快啲起身啦，快啲起身啦， 即系屙啦， 跟住即刻就弹起身去厕所。 我唔会喺个梦入边叫自己起身。 呢个你， 我 方你啲赖尿梦系你近年都有嘅。 冇啦，少啲，唔系成日有，但系我好多次都试过咁嘅。 其实呢啲我细个先会有， 我 成我 大 个 咗 中学之后 大个咗都有噶。 系啊，跟住 但我细个真系濑尿嘅， 系真系冇释放咗，系啦。 细个好容易濑尿。 哦，咁我冇嘅。 我读书一二年班仲濑尿， 咁我冇嘅呢个。 我又冇试过，因为咁而真系濑咗嘅。我就觉得哇，如果好在真系次次都想去噶啦，真系有各方面嘅嘢嚟控。我觉得试过有一个商场嚟噶，成个女好似好多格，好似去嗰啲泳池咁好多格嘅，咪啲嗰啲更衣室咁啦、 啊。 但系咧，唔知点解我拣咗嗰对门硬系，点解冇锁嘅？咁点去啊？ 你会 你系咪可能嗰排睇咗整蛊专家大傻咁成个连人大屎塔冲咗出嚟？ 同埋咧，有试过咧个厕所咧系坐落去之后咧，出边啲人见到我 嘅。咪大傻咁咯？ 唔系啊，佢嗰块板咧好矮噶，即系你坐落低咧见到喺出边。 即系嗰啲以前麦当劳嘅厕所条溜啦大噶嘛？ 跟住我哇，点去啊大佬咁样样咯？好彩冇去到咋，次次都去唔到噶，好奇 嚟， 好奇嚟。 你嚟紧希望自己发梦系啲咩梦咧？ 我希望 俾你拣嘅。 我讲真的，我唔希望发梦，因为 我 想瞓咯。 系啊， 发梦好攰嘅大佬，我要就咁直瞓。 Okay. 我唔要梦，我讲真嘅，真系好辛苦。 想深层睡眠系咪？ 系依咁晚翻，但系听我谈埋发梦啊！屌，讲先讲完啦， 系加翻头先。 系啊，我讲。 咁你想发咩梦啊？ 冇问下啫。 嗱，佢又收制啦， 佢又想梦到十几个靓仔系等佢放开， 嗰 一 嗰个八次嘅咋，你想啊？又一字排开， 有冇人叫我放工嘅？ 可能改完之后即刻梦到啊！话你 今晚佢就哇，我真系 咁 个 组合可以改一下， 佢有啲排位 同晒啦， 排位错晒， 继续可以系古天乐嘅， 跟住就 系 刘 彦祖就唔使啦。可以是古天乐，可以是黄子华的 爱回家那些出了来 即屎啦，我想帮你回家。 因为杨怡仲想发什么梦啊？ 有没有啊？即是 耳梦咯， 是不是有得抹那个 耳梦？ 你吃不吃龙虾？ 我细个好喜欢看的张文， 我也很喜欢看，我喜欢吴君如那个啊。 你是不是痴线的？ 他搞第三仓，我心里搞到 他饮那些芥辣定什么？ 好了，我们不要再讲耳梦。 Sorry， 不是讲一下笑 而已。Sorry， 我也是其实不想发梦的。 想睡得好一点啊。 我只是希望不要再梦到我的亲人，我想他们是安安乐乐。 因为你其实你冇勾起你， 你 谂起佢 系咪有诉求系咪啊？ 希望 灵异 嗰个，你嗰个似系诉求啊，阻住咗个堂梯， 我拎翻开啦，或者但个堂梯 摆边冇 一摆，堂梯咧阻住佢，系个女人揿住堂梯，个女人系边个？ 咁你要揾潘生， 系啊，又打翻去我度啦，好啦。是咁先。 好啦，咁今晚发发好梦啊。 我希望 唔 係。 有阵时我觉得係嘅，的确你可能会好怕发啲恶梦，或者一啲又梦见一啲走咗嘅亲人， 即 係 唔知做咩呢。 但係有阵时有啲开心嘅梦呢，起身嘅时候啊，如果係真嘅就好。就开心下嘅，即係 满满能量啦。 即係譬如杨怡咁，哇叫任医生啦，太好啦，好开心。即係啦，或者可能你发梦梦见自己去咗旅行啊，哇好多钱使啊，赢咗钱啊，即係 富贵逼人 啊。哇正啊！ 嗰啲银纸 啊，标叔标婶嗰啲，系啦。咁其实呢啲梦你发下起身嘅时候，觉得唉，真系开心啦。好啦，其实嗰日嘅心情会好啲嘅。 系啦，希望唔好再梦到曱甴啦。 唔系，我唔想有钱嘅梦啊，调转咪即系冇钱啦。 起身就 梦到屎系多钱嘅，听讲。 哇，屎啊喂！咁如果梦到屎同时有甩牙，咁点计咧？ 又屎又钱， 喂好多钱使咯， 食紧食食屎食到甩， 好多屎但系 食屎食 晒咯， 又二拣二拣食屎食到甩牙，定系 又再推销我哋二拣一， 拜拜，二拣一已经唔系最 last 嗰个 啦，发梦啦，拜拜， 拜拜。 Yo, what's up?